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、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劳尔·卡斯特罗·鲁斯同志最近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。电文指出，在古巴革命胜利58周年之际，金正恩同志致电表示热烈祝贺，对此以古巴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，并重申有意不断加强两党、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团结。电文表示向金正恩同志致以兄弟般的问候。